各位观众，我而家位处呢度咧，就是你成个古墓公园。但唔讲，大家唔知呢度咧，1955年嘅8月咧，呢笪地方咧，因为火烧六村啊、大坑东啊、石硖尾嗰啲地方火烛咧，咁咧呢个需要大量嘅建屋，因为烧晒好多木屋咧，需要兴建好多徙置区。而当时嘅港督咧就系郭亮雄，郭亮雄系一个好港督嚟噶。因为佢咧就太过识使钱，唔识揾钱，帮太多香港人咧就好快调走咗，而系唯一个港督系冇翻到英国，即系冇爵位嘅，系得佢一个嘅啫。嗱，呢个咧就系当时流传出嚟嘅。咁啊喺呢度，你知要夷平个山先可以起呢度，以前系个山，要夷平个山咧准备起呢个徙置区嘅。咁啊，夷平个山嘅过程咧，就俾啲建筑工人咧发现咗一个古墓。咁咧，據有啲詳盡啲嘅資料講咧，係兩個建築工人同埋看地盤嘅看更咧，就發現到咧，佢掘到啲棺材嗰啲嘢出嚟。咁咧，嗱，你而家入呢個古墓咧，就發掘呢啲棺材咧，據講當年咧係有骸骨同埋有陪葬品嘅，但係頭先我講嗰三個人咧，將嗰啲嘢咧拎走咗不特止，係有人見到佢哋咧，就喺度燒完嗰蠟燭啊嗰啲嘢，拜祭咗一大輪之後咧。第二日咧，嗰三個人就再冇出現過啦。當年據聞佢哋係咧將裏邊咧，我唔知道攞咗啲乜嘢，一定價值不菲啦，唔係佢冇理由唔做噶嘛。佢話同埋嗰啲骸骨咧，佢係拎去第二度安葬咗嘅，而呢度咧就剩低翻啲棺材嘅啫。咁我梗係唔係講歷史啦，我個節目係講先人述事噶嘛。咁我個姐夫咧，佢都係做地盤，佢以前係做麥斗，咁佢個師傅咧。以前咧起一系列嗰啲咁嘅徙置區咧，早期佢哋喺度開工嘅。咁你知道以前就冇而家咁方便噶嘛？啲石屎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一車車咁樣車嚟咁啊，然後倒噶嘛。以前係要將啲沙啊、紅毛泥啊，然後一齊運到嚟呢度咧，然後用我嗰啲叫田螺咧，自己撈好咗之後咧，然後先落石屎嘅。咁佢個師傅當日咧就負責監管落石屎嘅。咁你知以前嗰啲7层高噶嘛啲徙置區，咁佢哋起到7层嗰陣時咧，佢就要揾部機咧係吊啲石屎上去，咪就唔係好似而家用個泵泵上去，以前係咪嘅？有個好似嗰啲咁嘅斗咁咧，佢哋叫開屎機，然後就扯個上去，即係譬如你7楼咧，要扯個上去7楼嗰度嘅。咁佢好記得咧。咁你上高你落你呢度撈緊石屎呢，上高有人等啲石屎嚟呢，就要倒過落去呀，跟住搵個機呢將啲石屎呢震平佢㗎嘛，唔係呢你就咁啲石屎係平唔到嘅。當嗰啲石屎未到咁先，有一個呢就挨咗喺個邊嗰度，嗰個樓個邊嗰度呢喺度等等啲石屎落嚟，挨挨下呢突然間一失足就跌咗落去喎。個個以為嗰啲7尺跌落去，7楼跌落去嘅死梗啦，係咪7层高噶嘛？以前嗰啲，咁佢落到去嗰陣時咧，佢發現咧，佢咧跌落去嗰陣時咧，佢感覺到好似有力啊，托一托佢，跟住咧佢打斜咁咧跌咗落，你跌咗落隔離嗰啲沙嗰度咧，乜事都冇怕，個攞油咧，咁啊起翻身，又行翻上樓度繼續開工喎。但係佢落咗去之後咧，就一直冇講過嘢啊，繼續開工，直至到咧收咗工。過咗兩日，佢就同嗰個判頭咧，即係嗰個管工啊，我唔做啦咁樣。咁個管工問你做咩啊？做得好地地，唔做啦，我都係咁啊，辭咗工走咗啦。咁啊過咗一輪咧，咁我姐夫個師傅咧就撞到佢，就問佢喂，你嗰度做得好地地，做乜唔做啊？佢你記唔記得我上次跌咗落樓啊，幾乎冇命。佢話佢落樓之前咧，佢係聽到有把聲小心。跟住佢落嚟嗰陣時咧，佢感覺到有隻手托一托佢，然後咧卸咗道力。跟住咧落咗去之後咧，跌咗落啲沙度咧，嗰把聲就同佢講：你唔好再喺度做啦，呢度唔啱你嘅。即係佢擰轉頭係冇完全冇人。跟住咧佢就聽個人講，過咗兩日咧就辭咗工。跟住咧佢辭咗工之後咧，就有去問過，有去嗰啲廟啊嗰啲問過。佢話即係幫佢算一算啦，佢話：咦阿聲，你都好彩喎！你今年32應該個大劫嘅喎，你呢排發生過啲咩嚟啊？跟住佢就同佢講，佢話：唉，你好彩， 应该是你的亲人或者咩咧，即系救咗你一命。佢话你唔好再做呢行啦。佢帮佢算完之后咧，你系唔适合做站，即系唔适合做地盘啦。咁佢去咗做制衣，据讲后期佢都做得几好嘅。但系你谂下喺个七层高，我都喺五楼跌落嚟就冇人托我啦，我断咗对脚。其实都几灵异嘅，跌落嚟嗰下咧，如果直插咧，下边。佢講咧，下邊如果你跌歪啲咧，嗰度就係嗰啲擺鐵啊嗰啲嘢，就命都冇。佢偏偏嗰度嚟嘅，輕輕托一托，佢就跌咗落啲沙嗰度。七層高啊，我當你啊，真係就咁跌落啲沙，你一樣冇命啦。其實有時咧，靈界咧未必一定害你嘅，有時可能係救翻你嘅。 好，翻嚟啦，第二节。 翻嚟，哇！我真系未去过呢个古墓，即系去又讲拍片。 我小学嘅时候去过一次咯，咁嗰阵时又系好兴噶啦，会间唔中老师会搞嗰啲参观团咧，傻更更就跟住去咯。 哦， 但系嗰时就未有呢啲咁样嘅特殊感应嗰啲能力嘅，真系柴娃娃成班小学生咁样去玩。 就有呢、這个有得去嘅时候，我都做紧嘢啦，好细个做嘢嘅。 嗯， 系啊。咦，头先咪后你话你要讲翻个咩？又系关于呢啲 嘅？呢个又系啲医护嘅嘢嚟嘅。咁就其实嗰个咧就系我朋友佢讲翻佢以前喺大学嘅时候读医科嘅时候嘅。同啲同學仔嘅經歷嚟嘅，咁佢嗰陣時就記得咧，就同啲同學一齊即係解剖緊嗰個大體老師啦。咁又其中有一位男同學就有少少出言不順嘅，就講咗句説話，咁係啲咩咧？我咪後同我先人講咗嘅，咁都唔好講出嚟，真係好好笑嘅。 係好刺激男性嘅。 係啦，即係因為嗰位大體老師係男性嚟嘅，真係好扭打嘅嗰個。佢啱啱講完唔夠兩秒鐘，佢就見到個同學仔，你俾人即係你俾人兜巴刮嘛，其實你塊面係會咁樣噶嘛。 嗯。 佢係俾人兜嘢拍落個頭度，佢係見到佢同學仔個突然間咁，哎呀咁樣。 嗯。 咁佢就問邊個打我呢？一拧转头冇人啦，咁我个朋友就系企喺佢对面噶嘛，咁你后边有冇人系会一目了然噶嘛？系冇人佢喺后边咯，然后全部人加埋隔篱个女同学，三个人加埋我朋友块面青到咧，即刻摆低冲出个门口， 即系俾人拍一声打。 系啊， 嗯， 你系睇佢我朋友企喺嗰个被打头嗰个同学仔对面啊嘛，咁系会清咗，因为佢哋一路做嘅时候会交谈噶嘛，佢就系途中嗰个同学仔讲一句嘢出言不逊。 即是佢两个汤即佢哋两个一起解剖同一个老师。 是。 嗯。 咁佢企喺呢位出言不逊嘅同学仔对面嘅。 嗯。 咁佢一路嘅时候佢会喺度就大家讲下笑倾下偈咁样就做嘢啦咁样。咁跟住佢就佢讲完有一句嘢唔够五秒啊。佢就见到个同学仔个动作就咁样嘅。然之后就听到哎呀咁样。 其实嗰句嘢唔怕讲嘅。 哇。咁样嘅咁细嘅咁样，做佢老婆就啊咁嘅，即系做佢女朋友啊，就咩啦咁样。 哇！ 系啦，咁我又冇问个大体老师系大概咩年龄，但系一个男性嚟嘅咁样。咁佢因为佢都系咁同我讲，因为都约一段时间之后同我倾开嘅时候讲笑咁同我讲嘅。咁佢见到个同学仔嗰个动作就突然间咁样耷耷低，然之后哎呀咁嘅声啦。咁啊，拧转头，其实我朋友佢当时已经块面已经青噶啦，有啲。咁佢呢一位被打头同学仔拧转头睇，以为可能有老师，唔系，系以为老师听到佢咁样讲嘢就兜嘢，即系，即系警惕下佢，咁样噶嘛。拧转头乜人都冇咯。跟住呢三个连埋隔篱个女同学即刻劈低啲嘢，一支箭咁跑出去咯。 即系呢啲，其实佢真系要重新读过医。 好 一个静止咗，先死咗个人都系你去赞叹嘅，即系冇可能嘅事。 唔知啦，你知即系呢个世界啊，一样米养百样人，咁佢可能觉得诶讲笑冇乜所谓啦，咁所以就见证住头先点解我会问阿仙人佢嗰、那个即系有阴阳眼嘅教授啊，佢会唔会喺佢即系以前读医科嘅时候，头先问你嘅会解剖大体老师噶嘛？会唔会见到嗰位大体老师企喺隔篱系有嘅？所以。 一直都睇到噶， 所以我就怀疑佢呢位咁百厌嘅同学仔系咪就系俾当事人兜巴打翻落去咯？ 咁我另外咧，即系嗰下咧系做咩咧？佢做佢系去，佢系咪读药房啊？读唔应该唔系 IV 啊？唔 系药剂师，药房执药嗰啲系读嗰啲系咪 high tip 啊？你读？ 唔知喎，呢一方面又好清楚喎。 佢总之佢做嗰个职位咧，就要读书嘅、嗯。读完咧，读完咧 grad 咗先可以去医院度做嘅。咁佢记得佢做嗰间医院咧，就系、是、佢派落去做嗰间医院咧，就系、是、有啲夜间诊所同埋日间咧，有啲系分开嘅。 但系嗰啲，我以我所知都系好似系咪要有个 degree 咧？以前 唔系唔系 degree， 而家就好似系咪 high dip 都得咧？ 系啊， 而家开放少少。 药剂师就要 degree， 佢唔系做药剂，佢系执药嘅。 哦， 执药都要你有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咩噶嘛？即系等于你做乜，你整电器都有牌啦。 系，咁可能真系。 咁佢又做咩咧？佢又喺度做，有啲医院咧就系、是、急症同埋日间就分开两个药房嘅。 系、嗯、啊， 但佢嗰间系一个药房嘅啫。 哇！ 咁嗰晚咧，佢就喺度佢喺药房嗰度，咁佢又嗰个时间应该系 break 嘅。咁、 嗯、 呢咁你有个窗口，咁药房有一个窗口望入嚟，然后有个人攞你张药单又執药俾你 㗎。 咁嗰晚呢就得返个药剂师喺度啫。咁呢佢呢就同个药剂师对面，佢即係佢背住个药房嗰个窗口、 嗯、 正面呢就望住个药剂师咁样嘅。咁呢就有个小路仔嚟攞药。可能佢去睇急症就啲十岁到啦，十岁留下到啦，嗰僆仔话：，姐姐我攞药啊，跟住冇人应佢啦，冇姐姐喺度啊嘛，姐姐我攞药啊，佢觉得奇怪、啊，呢个大佬你见到嗰系药剂师啊，点解你嗌姐姐？佢睇唔到，佢冇可能嗱，佢呢个系窗口啊。佢系平排挨咗个窗口后面嗰度，佢望到药剂师啫，但系佢见到佢应该见到药剂师，见唔到佢噶嘛？但系叫咗两声姐姐，跟住嗰个药剂师就咩？跟住药剂师就话就同个客讲：喂，系咪有人要嘢啊？你攞俾佢先啦、啊。佢咪叫你啊？攞出去，佢都拗头，点会见到我？我见到你，你见到佢系冇可能见到我噶嘛？咁啊，佢唔理啦，咁啊。 佢嗰两位即系包括药剂师都系男性嚟嘅， 男性嚟嘅，嗰个男人嚟嘅。 边度嚟个姐姐咁？ 跟住咧就佢就咩啦？佢就行出去攞药俾佢啦。咁啊攞咗药俾佢咧，嗰、那个小朋友唔系向住佢多谢，唔该，佢唔该姐姐，佢个头望呢边，跟住唔该去攞去包药，跟住拗头，我隔篱冇人，你见嗰个药剂师系企咗喺后面。佢冇可能见到佢，冇可能见到，其实根本冇姐姐嘛。咁但系嗰个僆仔系人嚟噶，唔系真系人嚟嘅，佢系真系嚟攞药嘅。咁佢觉得喂，如果有啲问题嗰啲咁嘅，跟住即系冇啦。咁嗰晚开完工，咁啊第二日就成班佢药房好多人开工噶嘛。 系啊， 嗰啲有啲师兄啊，啲执药有执药都阿头噶嘛。 系， 咁啊成班倾偈话，寻晚个细路仔嚟咧，好鬼搞嘢喎。得我同阿边个喺度，佢话姐，佢好清楚叫咗两声姐姐，我攞住阿姐姐咁样，佢系好明显系见到个姐姐嘅。 嗯， 跟住佢哋讲翻咧，你琴晚应该濑嘢，佢话点解？因为呢度呢间医院咧，有个女仔做呢个部门咧，系做得唔开心自杀死咗嘅。嗰个僆仔嗰晚见到个姐姐，应该唔系你，系嗰个姐姐， 就系、是、嗰个自杀走咗嘅嗰位女同事啦。 喺嗰度，但系呢个咧，当日咧报纸公布咧，梗系唔系话佢自杀啦，话佢绝死嘅。 系， 但系咧内部即系我冇讲到边间医院啊，但系佢话，但系嗰个咧就内部嘅咧系佢系自杀嘅喺间医院。 即系大家都知咁，通常呢啲一定冚噶啦。 佢系做药房嘅， 系 啦，同埋嗰晚嗰个细路仔咧，应该见到嗰个姐姐就唔系佢呢个姐姐，系应该见到嗰、那个。 因为你话个客人都系男性嚟噶嘛？ 个男唔系佢女仔嚟嘅。 哦，系， 佢系女仔嚟嘅。 就只不过嗰个女客人就可能病埋咗一边，佢睇唔到。 呢个系窗口视线，呢个窗口咁阔啦，咁阔啦。佢系喺呢个窗口个呢、這个墙嗰个位置，佢系挨咗喺度， 啱好挡晒睇唔到。 只有嗰个药剂师见到佢嘅啫。 系、哦、 嗰、那个男嗰、那个细路仔咧，只应该系嗱嗰个药剂师系企喺个窗口前面咪个位度，你哋攞入去接你张单嘅。 系， 但系佢隔远咗嘅， 嗰、那個藥劑師後面嗰啲位度做，佢、哦、只係見到個藥劑師，係佢係至多都係哥哥或者叔叔攞藥嘅啫，佢、嗯、就唔會嗌姐姐嘅。 但佢好清楚講得出㗎嘛， 好清楚講咗兩次。嗰、那個嗰、那個應該係嗰、那個嗰嗰位咧舊員工咧就冇點樣應佢，佢就連續叫咗兩聲姐姐我攞藥啊咁樣。 佢直頭係去到最尾攞完藥，佢係嗰個方向都已經唔啱啊，向住空氣講唔該姐姐噶嘛。 係啊， 好嘴啊嗰、那個真係。 係啊，佢跟住佢攞你啲藥，但係就同嗰個講唔該。 好好神奇啊！呢、這個小朋友真係。 係啊。 阿小老寶話咧好得意喎。 嗯。 係啊，佢話聽過有故事話有個小朋友瞓親咧。就有声闹佢白厌，连父母喺隔离房都听到。细、嗯、路醒嘅时候又冇嘢，搞到个小朋友就系够胆，就系够胆喺日头瞓，直到揾人搞掂先好瞓。哇！ 有噶，有呢啲噶， 好可怕嘅。 系啊，咦？咦？又咦？呢一集呢一节就差唔多啦， 我哋转头再翻嚟啊！ 转头翻嚟轮到你啦，我你唔使打电话嚟嘅，一阵你就知点解啦。阿东长兄，咁我哋讲啊，翻嚟再讲。